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好啦，咁啊，又到咗即系催收月费嘅日子，咁郁敏咧又继续喺呢度咧呼吁各位朋友啊，咁啊交开月费嗰啲，咁有好多都唔会唔记得要交月费嘅啊，咁嗰啲未交月费考虑咗好耐噶啦，咁啊我哋旧年咧五月开始咧就即系实行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月费嘅运动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支持自愿交月费运动，咁啊眨下眼咧就嚟一年啦，咁、啊。想了十个月都应该想清楚是不是值得支持要交月费呢，如果是的话那就请大家交月费啦。 上一集我们提到大批福岛的中国人被接回回中国之后，中国政府究竟怎样去照顾他们呢？今集我们继续访问横田女士，来生不做中国人。 想问翻啊，因为一路之前我心都好想知道，嗰啲大陆人咧，去到真系系咪安全咁飞咗翻大陆，咁就冇再去日本咧？ 我有啲朋友啦，咁我開頭以為內地嗰度派啲機飛機係免費嘅， 係咯係咯， 應該要俾翻錢嘅喎。 早講啦，早講我唔使理，我自己買廉航係嘛？即原來咁樣啊！ 唉，咁然後咧翻到去有啲朋友咧，小朋友就係喺香港日本長大噶嘛，咁佢就係、是、咁佢變咗要攞個 visa， 唔可以長期逗留喺內地啦。 係係。 咁佢就要延期喎。 係。 咁佢哋延期嗰陣時，嗰個官就話：你帶咗幾多錢嚟啊？ 嗯。 佢帶咗幾多錢？ 嗯。 你要延期啊嘛，你冇錢學咩人延期啊？ 係。哦，即係中國嘅即係批 visa 嘅地方啦。係。 咁佢話咁我要延咁多，你延咁多咪？ 即 係俾好短佢咯、 啊，即係多啲錢就多啲， 就係依樣咯。但係佢哋真係唔會話好似暗示你咁講得好清楚 嘅，係係係，即係講啲係 咯， 你會明嘅嘢啦。 係咯，佢話你冇錢學咩人 走難啊，冇乜錢學咩人走難咁啊。 我哋係難民嚟噶嘛，應該係政府係希望政府去幫到啲嘢啦。點知原來？ 問翻你攞錢， 仲要賄賂嘅喎。 問錢， 係咯，要賄賂㗎。 同埋即係佢哋係咪即係問翻佢攞機票錢咧，定點？ 唔係啊，原來延期咧，你要 即係佢喺延期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visa 嗰度俾錢， 係啦、 哦，即係居留嗰度俾錢。係啦，即係如果你係日本出世嘅小朋友，咁、你係咯，你要因為可能即係可能留三個月咁樣。 係。 咁其實嗰啲小朋友都好慘喎，究竟點算咧？即係 係啊， 究竟係喺因為可能佢哋已經唔識得講中國話啦， 係啊， 或者。半鹹半淡咁樣，兩方面都嗬。即係佢哋係咪繼續住翻嗰度定係點啊？即係你以你所知， 係啊， 即係繼續住緊嗰個地方啊，即係郡山市啊。 郡山咧，其實咧就好多，因為佢都係離重災區70 km 啦，好多咧重災區嗰啲人咧就走嚟郡山避難嘅。 哦，翻嚟去郡山避難， 係啊， 咁所以就你有啲即係隔離鄰舍咧，佢哋都冇走嘅，照樣住翻。咁、但係佢啲屋有啲都冧嘅喎。 係啊。 咁譬如佢哋有冇錢去整咧？ 其實政府有補助俾佢哋嘅， 政府有補助， 政府都建設咗好多嗰啲叫做臨時 房屋， 房屋俾嗰啲好似岩手院啊，好多嗰啲 一間間咁樣，係鐵咁樣定係係暫時住。 但 係 咧就唔係咁多人住咯。 點解咧？ 因為交通一嚟就唔方便啦，如果一家人啊小朋友讀書又唔方便，二嚟原來咧好多 走爛嗰啲咧，唔係海嘯嗰邊啊，或者嚇咁誒，嗰啲人係有錢噶，佢自己咧就買地買 mansion 咁樣住喎，唔住嗰啲， 即係就唔使政府幫，係 啊，所以咧起就起咗好多，但係咧唔係話住滿曬咯。 哦哦，同埋佢哋係咪都會即係驚咧，都會起翻啲高啲嘅地方咧，即係嗰啲。 咁又唔係啊，咁同埋佢入邊咧住嗰度咧，佢會有啲規例，唔可以啲雪櫃唔可以幾高啊，乜，因為佢經過依次嘅 災難 啦，有啲經驗啦，你家具啊，佢會有個規例俾你 嘅。哇！咁樣樣啊，咁你即係你要跟住佢咁啊，安全啲，即係唔可以太高啊，冧到。 係啦。 咁樣，咁其實珊珊，你而家有冇即係都掛住嗰邊咧？都五年啦， 係。係啊，咁其實都唔會話太掛，因為都好方便，你有機會你就可以翻到去咯。但都希望啲而家福島嗰啲人都。因為而家重慶緊啦，好多人都抵制佢哋啲食物啦，有啲咧就係有憑根據唔接你啲嘢，即係其他國家話唔俾你輸出啊嘛。但係有啲咧就唔係憑個數據嘅，係憑啲政治啊、性啊咁抵制你，唔俾你輸出去。但係而家咧，佢哋都好努力，你知日本人好努力咁樣做緊依樣嘅市場。好似而家Times Square 嗰個 City Super， 佢哋都有福島嘅酒賣。 即係其實係即係喺個商業嘅角度嗰度咧，希望振興翻即係福島呢笪地方，希望大家即係都支持翻佢，即係回復翻以前嘅現狀。 佢哋而家好努力咁樣，因為而家啲數字嚟講都唔係話啲冇啲超標嗰啲，當然福島的人都不敢吃啦，冇超標那些咧，咁都而家佢哋都努力緊做緊，做翻好。 同埋珊珊，你話有人即係你啲朋友知道即係 body check 過，最近即係全笪地方都要 check 過，咁有幾十人， 甲狀腺癌， 甲狀腺癌，但係佢哋都是老人家定係點？ 小朋友嚟， 小朋友嚟嘅。 但係咧，依次咧就好大量咁樣大規模去 check， 先至得五十人嘅。但話係唔係依個輻射亦都唔知啦。只不過依個數字係咁樣出咗嚟，咁啲人就要政府賠償啊，東電賠償啦。而家就搞成日都打緊官司咯。 即係其實咧喺日本呢一個咁大嘅災難裏邊咧，真係好需要咧，即係各方面咧，經濟啊、民心啊、民生啊各方面咧，都要即係重新再建立，即係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咯，嗬。同埋啲人都心靈上都真係都好受創啊，嗬，係咪先？ 都係噶，因為真係自己好似我咁樣，雖然我都要同自己啲仔女分離咗啦。雖然而家話去日本係好簡單嘅一件事，但係我諗住帶佢哋過嚟，點知佢哋又唔習慣呢度，始終佢哋都想都要翻日本，咁好自然咁樣自己又 係 咯分開咗。 先生，你都有個女係咪？ 係啊。 你個女都係講日文。 係啊。 係啊。咁點算咧？你同佢翻咗，即係你後來你都有機票翻咗嚟香港啦。你諗住點算咧？ 哦，咁其實佢就冇諗住長期居留嘅，佢又諗住短期咁樣，始終都會翻去日本，但係。我就唔係，因為始終嗰個地方仲未嗰陣時仲未清楚係安唔安全啦，我就唔係好贊成。咁我就叫同佢申請咗間日本人中學啊。佢嗰陣時佢中三啊嘛。咁就同佢申請咗間日本人中學。咁佢始終都唔慣咯。咁我翻到去幫佢退學位啊，同埋退我哋間屋嗰陣時，我已經同佢搞好曬啲嘢。咁佢嗰啲朋友仔嘅媽咪就打電話嚟。咁個個喺度喊，你俾翻你個女翻嚟啦，因為我哋有一個中三，係有一個叫 劍道劍道大賽，爭一個人就參加唔到啦。你俾佢參加咗先啦。咁我就問我個女兒你想點樣啦？啊，因為唔同我哋嗰個年代啦，藤條炆豬肉要你走就走， 都要尊重佢嘅意見。 啊，咁雖然我都知道嗰度嘅地方唔係咁安全，但係我。佢住得咁唔開心，我都要尊重翻佢問佢。佢話佢話又唔捨得我，佢話爹我一個人留喺度，但係佢又想走嘅。咁我同佢講，我話如果爹帶你去一個安全嘅地方，係父母應該做嘅嘢，但係你要翻去一個唔安全嘅地方，就你自己想辦法啦。咁佢就嗌翻我前夫啦，咁可唔可以幫佢？咁就幫佢翻咗去。去福島啦， 即係佢而家就翻翻去福島嗰度生活 啦， 咁啊變咗你就少見佢啦， 少見啦，係啊， 即係又都係困難嘅，即係如果你叫個小朋友，都唔係小朋友啦嘛，即係十幾歲啦，你叫佢重新再嚟香港由頭再學過咧，其實係辛苦嘅嗬。 佢開頭話點解香港啲屋冇個花園嘅？ 花園，花園嗰啲好犀利嘅喎，即係佢咁講。 係啊，我話你啊睇見有個花園喺你屋企面前啊，已經好啦。 屋企冇花園，咁佢講係啦，有冇朋友？ 咁其實佢嚟到啦，咁我啱啱好係四月到，咁啱啱係日本嘅學校嘅叫做。佢叫開學日啊，開學日，咁佢哋日本咧就要寫一年嘅抱負啦，咁啊寫喺個，然後寫燈貼喺個板度，咁我仲係中三啊，咁個個寫啲嘢都好天真嚇，咁我睇翻我女，佢話我要珍惜而家行緊嘅路，因為以前行過嘅路，你未必有機會再有得行。我先至覺得原來我女兒真係有影響到佢啦，係啦， 即係又令到佢即係真係感受到，即係人生好多嘢無常嘅， 係啊， 係啊，佢當時佢係喺香港，你見到呢一篇嘢，即係你諗住俾佢讀國際學校咁樣， 係啊， 但係即係佢咁樣寫，你就覺得佢真係。 係啊！ 呢件事令佢成長，令佢改變。 係啦。咁同埋佢話大學佢而家學緊學攝影咯。可能佢覺得要經過呢個走難之後啦， 要記錄。 係啦。 係啊，真係。即係要記錄，即係人嘅腦記唔得咁多嘛，即係要用攝影去記錄 一個歷史嚟，都 係。即係不過都好嘅，即係俾佢自己即係揀咯，同埋好在而家即係科技都發達啊嘛，即係一個 Skype 一個即係 WhatsApp 咁樣都可以同佢聯絡到，同埋真係啊，佢自己嘅天地啦，翻到嚟香港一個陌生嘅地方，我諗如果細個咧，即係好細個一張白紙咁咧，就會容易適應啊！嗬， 咁啊 係，係咪？因為十幾歲咧，重新再嚟個語言咧，係啊，都幾難。 同埋佢話：我唔中意啲人咁粗魯。我話你自己夠粗魯啦。佢話：我一個粗魯唔緊要，我唔中意周圍嘅人都粗魯， 係咪啊？即係香港人好緊張啊，平平文文咁樣，好快咁樣，都會。咁真係你有冇聯絡翻以前啲朋友啊？ 日本嗰啲啊都有啊，係啊。 點啊？啲朋友佢哋即係都繼續留翻喺嗰度啦。 大家都好無奈咯。其實大人就冇乜緊要，個個都係擔心啲小朋友嘅。而家仲有啲小朋友咧，仲攬住個嗰個咩？探測器啊！ 哦，係啊，輻射探測器。係 啊，係啊。係 啊。 啊，仲有人攬 住。即係攬住就，即係如果其實有度數高嘅，咁佢哋就唔好去嗰啲地方。 係啦，係啦。 即係有嘅風向啊，嗰啲都有影響㗎嘛。 係啊，因為小朋友始終咧個身高矮啊，你個地面。 哦，近 近咧，佢就受個輻射大啲 嘅。哦，原來咁樣又落雨、又會又驚啲、所以落雨又盡量唔好個身體暴露於即係空氣之中。 而家都冇乜緊要啊，但係都有啲家長比較謹慎啲啦。 係。日本政府咧有啲咩幫到你哋咧？即係譬如話。因為都好多人離開咗、死咗啦，譬如傷咗啦，咁好多好大嘅醫療費啦，即政府有冇幫佢咧？ 有啊，全部嘅小朋友啊都有津貼啦，咁好似我同我女咁係去過外國嘅，咁交通津貼都有埋嘅喎。 即係你哋去外國嘅交通津貼。 係啊。 咁而家佢哋即係日本都知道你哋離開咗嘅咯喎。 因為我哋離開嗰陣時候，我哋會辦一個手續嘅。離境手續啊，成啊，喺個市役所度。 係。 咁你俾個證明佢咧，佢會俾翻啲交通費你津貼翻嚟。 即係佢都幾好喎、啊。咁另外譬如話醫療方面咧，你哋會唔會要使好多錢喺醫療方面咧？ 日本我哋係要買個保險噶嘛， 每個月2000多係咪好似？ 睇你個收入咯， 睇、收入 係。咁然後而家18歲都唔～個醫療是免費的。 哦，咁啊，即係睇醫生啊，藥咧， 都是免費的。 哦，咁啊幾好，即係你哋呢樣嘢你就唔使擔心。但係喺依次地震嗰度咧，譬如間屋有事啊，咁點算咧嚇？ 我想他哋都會有津貼㗎啦， 即係會賠償翻少少俾你哋咁樣。係咯，因為間屋爛曬，譬如話即係一啲老人家咁樣，得翻間屋，咁爛咗，咁點算咧？即係都好彷徨喎。如果你冇，即係大陸嗰啲真係冇噶嘛。即係我最近睇翻天津，咪之前有嗰、大爆炸啦，嗰啲因為成棟樓炸咗啊嘛，嗰啲人就喊咯，即係就喊政府要政府賠翻層樓俾佢咯，層樓我啱啱買嘅咁，即係我 明白， 唔怪得佢哋咁癲咯，即係佢哋係喺嗰啲街嗰度啊，示曬威啊，喊曬 叫，爭取啊嘛， 爭取，因為佢全屋所有嘅嘢就係嗰度，咁所以日本呢方面都即係都。對啲市民都幾好，真係。 但係都係唔係話完全咯？好似而家都好多都會有依、這個上緊庭啊，講緊而家爭取翻好多小朋友，因為有個甲狀腺癌啦，就而家上啲成日都審判緊呢樣嘢，係 即係嗰啲甲狀腺 check 到佢哋有血癌咁樣， 就想政府賠償翻俾佢哋啊咁樣咯。但政府亦都會research 下係咪真係因為呢、 這個呢件事 係啦。 咁佢哋實會揾好多數據，又話可能唔係啊咁樣。因為如果係嘅話咧，你成咗事以後咧，之後就會更加多嘅追討咯。 咁係咪？ 咁但係呢件事咧，應該會即係因為都有成咁多人離開啦，即係影響咗有好多個家庭啦，即係話。咁應該有好多，我見到有好多數字咧，有啲數字係即係其實離開死得最多咧係啲老人家嘅，即係70歲以上，因為佢哋行動不便啦，同埋有啲係喺護老院啊、醫院啊走唔到，甚至乎有一啲咧海嘯嘅時候咧係諗住唔會浸嘅，點知都係成間醫院浸曬，醫護人員都有。咁變咗咁多人死嘅時候咧，實會有啲小朋友係冇曬爸爸媽媽， 係咪好多孤兒啊？ 係咪？咁其實喺日本嗰方面，孤兒嗰度係即係有冇一啲照顧嘅咧？即係呢方面我哋真係唔係好清楚啊。因為如果一大扎孤兒嘅話，即係冇曬突然間巨變咧，冇曬爸爸媽媽真係。都幾慘嘅喎， 咁有啲就去親戚度啊住啊，有啲咧佢政府都有有個機構係照顧啲小朋友嘅，咁又唔同啲因為依次真係好大型下啦，唔係話啲孤兒得我一個， 係 啊，咁都好多朋友嘅孤兒嘅，大家 即係成班孤兒， 係啊， 即係唔係淨係個。 淨係你一個係突然間， 你唔係話啲車災啊、車禍咁樣啊， 而係一班人。嗯，哦，即係一班即係好可憐嘅，即係人咁，即係都幾慘。即係見新生呢本雜誌咧，即係你之前借俾我睇咯。咁入邊咧，當中咧見到即係好多佢哋嘅屋企啦，即係爛曬啦。咁同埋見到啲相啊，家庭相係浸曬啦，或者即係呢啲咁樣佢哋災後我哋未見過嘅相片啊，就呢啲小朋友啊，即係會有嘅喎。我諗係咪即係有時突然間個媽媽走咗，個小朋友周街揾媽媽，真係會有呢啲 case 喎。係啊， 係咪啊？幾驚啊！大人都驚。 嗯，真係依次真係一個好點樣講咧？嗬， 會成為一個好嚴重嘅社會問題。 係啊，係 咪啊？即係佢嗰個影響咧，唔係話嗰一剎那摧毀啊，而係即係 連續埋 ，即係唔係話有好多嘅社會問題出現咗？你身邊啲朋友咧，最多嘅問題係啲咩嘢多咧？ 未，如果同內地人結婚啊，或者外國人嘅配偶係有個外國人，一個就話要走，一個就點解要走？ 哦， 因為咁樣離婚亦都好多， 好多係喎，即係你哋就係話即係有權走嗰個咧，就梗係想走啦，即係唔想面對呢啲即係輻射或者其他之後嘅地震啊嗰種擔心啦。但係如果你真係日本國籍嘅人，呢度就係我屋企啦。 嚇， 咁點解要走咧？又 同埋佢哋覺得呢、這個佢哋資訊同我哋唔同咯。同埋佢屋企人就係日本啊嘛。 係。 啊，好似我哋咁，我哋屋企人係香港嘅。 係。 啊，咁我哋有咩事起上嚟都 仲有條路， 同埋對唔住屋企人嘅都會覺得 係啊。係，即係我 去擔心啊！ 係，即係我哋即係如果有得走嘅咧，就仲有多條路揀。 係啊， 而佢哋係揀得去邊咧？ 係啊， 會唔會有啲人咧驚咗福島咧，搬咗去奧薩卡即係遠啲嘅地方？會唔會有啲咁嘅人？ 住開東北嗰啲人咧，佢又唔會話中意去東京嗰啲住嘅喎。咁佢咪住遠啲，好似搬咗嚟我哋郡山啊，或者再住遠啲啊咁樣咯。 係，即係好，即係始終都唔適應噶嘛，係咪？ 同埋好似我哋依啲單親啦，叫做咁政府都好好啊。你中意去邊度，佢都俾層嗰啲公屋你住㗎。 係啊，有幾大咧嗰啲？ 咁我就唔知啊。其實我嗰陣時我都啲唔係話選擇自己嘅居住環境先啦，我就選擇一個安全啲嘅地方，我就選擇翻香港啦。咁我聽我啲朋友講，佢哋話政府你去到邊，佢都會俾個公屋你嘅。 嚇，哇，都幾好喎、啊！你香港公屋等好多年噶嘛？ 我而家犯翳啊！而家我知道，我覺得 係嘛？ 依個機會損失咗咯， 係咪啊？ 係啊！ 即係你翻到嚟香港，有冇啲？唔適應啊！即係你初初翻到嚟嘅時候，即係你四月已經翻到嚟啦，即係2011年嘅時候。咁你翻到嚟香港，你點算咧？有冇好彷徨啊？ 彷徨咁一嚟啊，依個歲數先翻嚟。咁我已經喺日本住咗30多年噶嘛。咁好多嘢以為自己係香港人，原來完全啲嘢全部我都係唔識嘅。 系，起碼搭地鐵啦。 係啊，連自己以前住嗰度都唔識喎。 哇！你30年變好多啦，變到真係拆得嘅拆噶啦，已經。 最多就係我見到咁多人拎住個行李夾啊。 哦，係自由行嗰啲。係 啊，幾乎我以為係呢啲潮流興 拎就。即係買嘢要買個夾先得嘅，買嘢多到要買個夾先得嘅。哦，係喎，係喎，係喎。仲有咧，仲有咩唔慣？食嘅嘢都勉強 OK 係嘛？ 我覺得食嘅嘢咧，以前就反而好食啲添啦。 係。 好多嘢我以前我諗住懷舊啊咁樣去食翻，都完全都唔係嗰樣嘢。 係啊，同埋我諗環境啦，我覺得以前可能空氣好啲添。 同埋啲人有人情味啲咯。 啊，係啊！而家你隔離鄰舍係咪會唔識㗎？ 啊，隔離鄰舍 都唔知咩人嚟咧。 因為我翻嚟咧，我就住喺平洲，平洲都啲隔離鄰舍都好 close 嘅。 哦，你翻嚟住平洲，都有啲似，有啲似外國，都有啲外國人， 係啊，係咪啊？ 哇！咁如果你而家住翻城市啦嘛， 係啊， 好密啦。好貴啦， 係啊， 好辛苦啊，係嘛？ 係啊， 即係唔知點啊！ 香港呢啲樓價真係貴到咧， 嗯 啊，嗰個 balance 攞唔翻。 係啊，你而家即係你生活水平其實喺香港都好辛苦，即係喺香港揾份工去支持樓啊，即係食啊食都好貴啦。 食又貴， 我覺得係 又唔好食， 係啊，拍得住，即係而家日本 yen 低咗啦。 係啊， 但係我係覺得，你喺日本你用呢個價錢，你嗰啲嘢都值嘅，即係值嗰個 係 啦，係啦，值嘅。咁嗱，當我哋喺日本食碗面，拉麵咁啦，都唔使1000 yen 啦。我哋有時平平地，淨係叉燒嗰啲拉麵700 yen、800 yen 都有㗎嘛。哇！你即係756，即係40-50元啦，香港， 嗯， 唔好食噶啦， 唔好食 噶，你食50-60元係食唔到日本拉麵啦， 有 no service 咧， 係啦，係啦，完全唔得啦，咁你同埋未必飽噶喎，你呢個份量又， 嗯，對我嚟講， 係啦， 對你嚟講又 OK 嘅， 真係好差得嘅，原來，即係而家啲嘢食係，哇，你食碗拉麵。都我嗰日咧去 Element 啦，食碗拉麵咧，係128元咯， 咪係咯， 嗰陣叉燒係一陣嘅啫喎，咁我會覺得，喂，我喺日本1500 yen 嗰碗拉麵好靚噶啦， 可以食兩餐添啊！ 係啊，先生啊，咧你咧就係我嘅先生嚟噶嘛， 感動啊！你咁叻，真係好慶幸。 唔係啊，即係咧，我好。即都幾有緣分啦，同聲聲。 嗯。 因為咧，好笑喎，揾阿聲聲教我日文。啲人話：喂，你仲讀咁樣喎？你唔厭啦咩咁？因為我同聲聲話，我以前咧喺日本讀日文咧，其實有少少係逼咯，即因為工作而讀啊。咁我係冇乜興趣去真係去鑽研去諗啊，或者好多都係死記。 為工作啊！ 但係而家到我靜落嚟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覺得啊，原來日文都幾得意喎。反嚟咧，反嚟就有心機去讀。然之後我就同西西講死啦，西西我回光返照，我而家想讀翻普通日文咁。咁我識西西嘅時候咧，西西竟然個名咧同我係一樣嘅喎，個名哇嚇到我死喎！我話唔得啦，一定要揀呢個西西先得。咁啊西西之後咧我哋個節目咧都好需要你啊。係啊，因為咧，我哋啲聽眾，我哋啲觀眾咧，真係好中意日本嘢噶。咁我咧有個 group 啦，叫做大好日本啦。佢哋好，即係我哋啲網友咧，好好啊，成日分享啲日本嘢。咁但係咧，有一啲都會問著我一啲我唔識嘅嘢。咁咧有聲聲喺度咧就好啦，聲聲咧就會幫大家咧可以解決到啦，一啲日本文化上嘅問題啦。咁你哋可以咧留言俾我哋啦，或者有啲唔識嘅日文咧就可以問下聲聲。如果你哋咧想再深入啲了解日文嘅話，梗係要揾聲聲學日文啦。咁所以咧你就要 PM 我先得啦。咁呢個咧稍後啦，咁我哋個節目咧都會教一啲日文，好唔好啊，聲聲？因為咧有你喺度咧，我就即係個人定啲啊。即係有人綁住我咧， 希望可以幫到你。 我就冇咁驚，同埋咧，原來而家咧有好多咧，即係好流行嘅日文㗎， 潮語 㗎，即係佢哋不停咁有㗎嘛。變咗咧，我一翻咗嚟香港之後咧，我就唔識㗎啦嘛，即係 out 咗少少㗎嘛，咁就要咧揾阿聲聲咧 keep 住我新鮮，啊，即係個資訊要新鮮， 人都新鮮。 聲聲今日咧好多謝你， 多謝曬。 咁啊之後咧，你要繼續嚟喎， 哦， 你應承我喎， 係 嚇，我受住命喎，咁樣咧我就定啲啦。咁啊今日多謝聲聲啦，同埋一年幾集啦，分享咗311。 嘅事情啦。咁我哋咧知道日本咧好多即係佢哋嘅文化，或者佢哋遇到災難嘅時候咧，佢哋即係佢哋嘅處理方法。咁日文即係日本同埋真係好一個好值得我哋即係去了解嘅地方啦。所以大家繼續留意大號日本，我哋會繼續為你報道最新鮮嘅日本文化。麥達拉蕭， 麥達拉蕭， 拜拜。